锵锵三人行，哎呦，马爷，这个是过完年之后您还是头一回来。 对，是 这马这猴，您这是猴年马月了，现在是什么猴年马月了？ 对， 所以说我先给你颁一个猴斯卡啊，我给马爷，我们组现在来了年轻人啊，给你颁一猴斯卡。 真给啊？ 这不是我要拿你换东西的。不是换东西，这马爷最近出了个这个官复猫吗？不是， 嗯， 哎，瞧我这动意，下次马爷再来，他把他那个举世闻名的猫拿来 抱过来 、嗯，哎，让他蹲中间，哎，坐一集， 但愿他表现好， 对，完了就把他拍卖了， 对， 哎，还有咱们这个妍妍认识一下，人家这个从我看从你爸你妈就喜欢他，是不是？ 对，我父亲是这个马爷的忠实观众， 哦，谢谢。 然后而且那个自从我父亲这么多年来开始这个追随马爷，然后我们家多了好多。器具。 你父亲是养猫的吗？ 不是这个我们家多了一些瓶子罐子，然后呢我母亲对此表示异议，然后于是给我们家庭生活带来一些变数。 我建议你可以请马爷到你父母亲家里去摧毁他们一次。 可以。 这有真的吗？ 我觉得特别应该。 哎，这个我就说咱们这个妍妍啊，这一从他这个身上就显示咱这节目今年是要火了。他的名字是五个火 、嗯、 刘妍妍。 嗯， 我就说我给你起日本名字啊，五火流郎。 行，好， 五火流氓。五火流郎，哎，就是北京电影学院最受欢迎的这个。 您每次都说这个 客座教授之一。 是客座的是吧？ 客座就是我们这种都是说完就跑。 对，一般学院也不敢真的把他纳入编制， 对不对？ 我看他讲课那个视频，你到我们这儿真是跟马爷在一块显得有修养多了， 是吧？ 你讲课那是咆哮体的，我觉得 没有，就是攻击性太强， 是吧？行，哎，咱就说了这些奥斯卡呀，哎，他们说这回奥斯卡是一个历史上的小年，可我怎么觉得咱们这中国网友把这个皇帝不急急死太监发挥到高潮了？我天哪，这是我看到近些年最火的，至少在中国网友当中。后来他们跟我说啊，不光中国网友， 全世界 说，你看他那个网站上，我就看见一个视频，就是说外国的，你知道这小李子这得奖，你可以瞧一下老外什么反应， 都疯了。 哎，咱们可以看这段视频。 这快上百万的点击了， 这是什么情况？ 就是我这个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当然那歌音乐很熟，是不是啊？那音乐很熟，你看那个一男一女的那么抱着，每个人都憧憬这事儿。所以他给人家第一印象还是很好的。 这什么叫第一印象？ 就是他当年在中国最火的《泰坦尼克》的这个印象很好嘛，所以大家挺他嘛。 你觉得是 人家后来一直很努力。 什么人 后来一直很努力， 是 以为后来一直 人后来一直很努力，这个什么都演了。 哎，但是可能我是艺术上是个偏见啊，是外行。我老觉着他这个小李子啊，就是太拼了嘛。他你知道，就是说太拼了之后啊，其实留在我心里的那个，我还是喜欢他早年那个《心之全食》啊，那演那个吸毒少年，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宛然天成的一种感觉。到后来你就觉得他这拼呢，但是拼呢，你就有时候都剪得有点作践了，就是用力过猛。但是呢，就是说种瓜得瓜，哎，就是说人家费这么大劲，该得这个奖。我倒是有个期待，就是说他这奖一拿呀，这心一歇呀，一平淡自然呢，没准你能希望他演出一个特别真正特别好的角色。有人觉得真凭演技的话，有人啊，不是我啊，有人觉得就是说他这回不如那个 小雀斑， 小雀斑演那变性人， 确实。 啊，你这教授都同意。 确实，感觉今年就演得不错，但是呢，也就他自己的角色里面，也不是他演得最好的。但是没关系，奥斯卡就这传统，奥斯卡历来叫，有句话我们说，奥斯卡永远是在错误的时间颁给对的人。因为它是一个奥斯卡这个体制决定的，它是一个冤案的叠加。就比如说，哎，我该给马爷那年的奖，没给。 然后呢，哎，没两天说这个涛哥需要得奖的时候，那年就这确实今年应该涛哥得奖，他想，哎呦坏了，那年没给马爷奖，今年马爷拍了一个片，得给马爷吧。于是这个冤案就传承下去了。 哦啊，我怎么听着像金鸡百花奖呢？ 这不，咱们那个还不太一样。 咱们那是什么？ 咱们那个，我觉得有的时候冤案永远就昭雪不了了。 不过他演技还是很好的，就是我觉得我他获奖以后，我因为有些片花嘛，就演他这个过去的所有的这个演过的角色。从他那么小开始演戏吧，我觉得我们第一，这个演员本身天生素质很好，天生就是当演员的，人演什么能力在这儿。第二是他这个敬业精神，我回想起来，我看不到我们的演员有这种敬业精神，或者说我们的演员没有表达这种敬业这个机会啊，这种敬业精神啊。所以你看他这次获奖那个，从妆容上讲，那都是毁自个儿。 哎， 那脏兮兮那样，我的天哪！ 对，你要这么说，我还真是想起一岔口，就是说这个敬业啊，咱们的这个演员也敬业。但是呢，表现的趋向不一样。 嗯， 你比方说你发现没有？我现在慢慢感觉到，不是说好莱坞明星不重视形象啊，但是他们对减肥这事儿没咱看得真。咱们这演员，你看这个敬业表现在哪儿啊？一天练8个小时， 嗯， 就保持。你看咱们这演员就是，全是没就是一发胖就跟下了地狱似的。但是你看小李子，明明长得这么帅， 嗯， 就放任呢、啊，他就还有那个尊特拉华 John Travolta。你看他们胖就胖，还有这个汤姆汉克斯， 嗯， 我就发现，你看这要是中国现在这明星， 嗯， 可不能允许自己这么胖下去。 不，这个他好莱坞他比较拼，他实际上他那个有的时候他为了演一些角色，他要刻意的胖，然后还有一些角色他要刻意的瘦，这个其实挺要命的。 嗯， 对， 这就是，所以那个你刚才说我们这个保持身条，这不算敬业精神，算他太爱惜自己。 对对对对对， 是两回事，是吧？ 行，咱看两张小李子的图片，看他怎么不爱惜自己了。这是网友搞的啊，这家终于得了。你看，这网友就是说小李子到了后台，在马桶上还在刚刷屏呢。不是，这次就说这次这个奥斯卡这个得。讲你有什么观感，整体上说。 我就看花絮了，我不可能从头看到尾。我看花絮的时候呢，看他就是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视频，可能点播最多，就是他眼瞅着就要拿着这个小金人的时候，那个人在那擦，他还先伸了一下手，就有点急。然后他问这东西怎么保养，我觉得这事儿挺专业的。一般只有买文物的人说这东西我怎么保养，他直接就把这东西当文物了，说怎么去清洁它，他说用什么东西，然后呢那个送给他那人说就用水，那句英文我这不懂英文的都听懂了，就你拿水擦擦它就行，没什么可保养的。就特别好玩的一个细节，那个细节在那个小视频中点击非常高。 对对对对对， 要不说什么人看什么梗。 对， 你像我看一个，我也不懂英语， 嗯， 就说他们就说，哎，我说这个尺度啊， 嗯， 在台上能黄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就是说你知道有我是看那个他们那个叫有个叫专门翻译的那个人，他翻译就是一个梗，我说有一个女演员上去拿这个男演员， 嗯， 开玩笑就提到了两个英文的词儿， 嗯， 这英文词就能到什么呀？就是说原来咱这生理学上也长知识， 嗯， 就说原来有一种这个男人的这个生殖器官呢， 嗯， 有一种呢是这个伸缩性不强的， 嗯， 叫什么 grower 什么的， 嗯， 就有一种就是他勃起了也不变大， 嗯， 有一种呢是伸缩性。我估计可能亚洲人属于咔家伙伸缩性特大。你说这女演员在台上，她就说这说某个男演员说你是这个呀，你还是那个呀？我说能这么黄啊？ 还行吧，我觉得这是尺度问题吧。就美国人他本来在这一方面，在性方面是比我们都要习惯的要开放的多的。 对，我也是表达我一种期待，我说什么时候咱们要来这个， 但是 咱们不允许。 对不？但是呢，你看美国人在还有一些问题上，比如他们牵扯到他们政治正确啊，牵扯到种族啊，牵扯到很多这种问题上，他们可能比咱们尺度严得多。反倒是咱们有的时候，我看有好多节目啊，近年来我看。 而且不在意，我们对很多就是，比如对弱势群体的说话， 对对对对对对， 择词根本没有心里没有障碍， 没有障碍。有的 他同样他说性的时候是没有障碍的， 对 啊，他随便说。而你看他说这种性的玩笑啊，你仔细想，他所有的性的玩笑无论怎么开，他都 不色情，不能往色情上走，它可以当玩笑开，因为性是一个很主要的社会话题，这个话题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那么你当为一个社会笑料，它又不牵扯到其他，所以是应该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让它健康。 那你看这个就是，还有一个种族歧视，你看开场这主持人，你看只有黑人能调侃黑人的这个梗， 对， 他说的话，你要是个白人主持人，那不敢那么说。我记得你还引用了一个他说的特绝的一个，说是什么呢？ 因为今年这奥斯卡就在这个黑人这个话题里开始了嘛，然后中间一度就跟他说，大家说你不要上了，你应该就是你应该一起抵制啊。他说我不能抵制啊，他说了一大堆，但是他人家这个好莱坞他非常专业，他这种主持人，他这个话扔出圈，他人家落回来，人家给收回来。对吧？他最后回到他这个政治正确。他说今年最应该哀悼的是什么？那句话说的特别狠。他说今年最应大家别折腾了，别抵制没用的。今年最应该哀悼的是，今年你们都忘了吗？有好多黑人在去看电影的路上，然后就被当成坏人打死了。就去年这个他们因为这事骚乱好几次嘛。 所以啊，这个奥斯卡跟政治的事儿，咱可以聊聊。咱们这个现在去广告之前，我也给大家看看这个提名的这些影片，他们剪的不错啊，来看看。咱们现在都得有一些这个傍大款的这种哈，能挂上就挂上。就我们马爷这也跟奥斯卡有点，跟小李子有点关系是吗？ 是吗？ 他是，对，因为我这个事儿呢是一个非常偶然，我在办公室坐着，然后马上有工作人员跟我说这个小李子来了，我第一反应你知道是什么吗？我觉得我第一反应不太好，我第一反应就是说那女主角来了没有？就是小李子来了对我不重要，重要的是女主角，结果说没来。那就没来吧。他来的时候呢，他是买票进来的，他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就门口买票。不仅他买票，所有的保镖、所有的人都买票进来。 列宁同志啊，这是。 对呀、啊，就是对，买票就进来了。进来以后呢，当然他有人说就是不要照相，那我们就尊重人家，对不对？不让照相，我们就不照相。来了以后呢，到博物馆，我很纳闷，这个是零九年的事儿啊。你这说起来也五六年了，当时他也非常有影响，来了以后工作人员都比较兴奋嘛，有的工作人员一开始有人不认的，就没认出来，因为我们那有时候外国人也有嘛，就不认的，一听说是这么大牌的星，说后来想了想，他大牌跟我们那大牌不一样，就是他不管多么大牌，他保镖可能是因为他的人身安全哈，但是他不会事先打招呼，我们那个要是来一个我们的什么，他就会有钱打前站的了，这个直接就过来了。 你还甭说人女朋友多，我可是见过一回，在香港，你知道吗？他就到香港那个最高的楼上有个酒吧，我看后来香港这个名模啊，全城轰动啊，你知道就是他那个朋友圈啊，包括那个香港的娱乐记者都说，就打电话呀，给这姐姐妹妹，哎呀，小李来了，我的天哪，就你恨不能去半个香港的这些，香港还有很多欧洲那边下来的那种名模啊，哗就全往那个地方奔，你说那这不是，我天哪，世界上你说有的男人真招人恨呢、 不是，对，所以我们呢这次呢就把陈年老账拉出来，他一获奖嘛，我们说我们怎么能借这事宣传一下呢，我们不是有这官复猫吗，官复猫吧就做了一条，就是把当年的往事一回忆，因为他过来跟猫可以打招呼，这个人是外国、 人 环保主义者嘛，这猫好嘛，拍过猫两下，那猫说小李子你还拍过我脑袋呢是吧，然后这一条当天晚上蹭就点击上万，当就发出去没一会儿啊，对吧，所以他这种 名人效应， 对对，所以 而且你看 利用这事儿、 这还真是说，比如说现在，其实我现在挺烦这个聊情怀这个词儿。你觉得这个中国电影界是不是这个情怀这个词儿有点聊烂了？我就觉得啊，就是说哈，你知道吧？我可能我比较老派吧。我觉得你电影就好好拍。就是动不动现在一说致敬，如果说他一个导演就是我要向教父致个敬，我要向谁马未都致个敬，你哈，我就他有环保情怀，你拍不你他有你还不如去演讲去呢。你看这小李子这个，他。人家这情怀不是说在电影里头跟你宣传环保，人家在颁奖词，人家领奖的时候跟你来这么一通，对吧，地球快完了啊，你们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你怎么看这事儿？ 我觉得情怀没有错。 嗯， 这个主要是这情怀是真的是假的，对吧？致敬也没有错，是真心的还是有别的想法？ 不是，你就好看吗？你说落到底，你 不什么叫致敬啊？我特别特别尊敬一个我的什么前辈，对吧？甚至观众都不记得了，还有这么一个人，但我知道，哎，这个人帮过我，对吧？但我最重要的时候，不行，我必须要感谢他一下。这事儿没有任何目的，对我没有任何好处。 那对观众有好处吗？ 哎、没有啊，就是这是我真心的，我要做的事儿。我觉得呢，不是这种事儿就别谈，它就不是情怀。 而且这种情怀啊，你看表现在这个叫好莱坞，你更感觉到这种，他们都很正直，你觉不觉得？ 嗯， 就你不是有句话讲什么呢？ 嗯， 好莱坞可以看美国政治。 对对对对对，好莱坞像今年我看这个奥斯卡评完了，就很有我看到有一种说法啊，说今年是所谓的叫小年，其实我不太赞同。 嗯 啊，我觉得今年反倒是这沉闷了五六年了的奥斯卡的一个。哎，变化之年，就今年第一次看到变化了。今年的你看，今年的片子非常杂，今年的片子非常杂，而且它的杂不是那个乱杂，这个去年有点乱杂，今年呢，哎，出力度了。首先，老中青的导演完全全部都出来了。你看今年的这个入选影片里边，老一辈的像斯皮尔伯格这样的，有人家有一部片子，带来中规中矩，没错，也没什么。但是哎，没有错误，大师的东西就是来了。然后呢， 间谍之桥 、讲，而且讲的是那个东西方冷战的， 对 啊，很经典很经典的东西。然后呢，像什么这个荒野猎人非常，我就最后看到这个片子，这是非常感动。这个片子让我又来了一个西部片。这个上一次有这种东西，1991年的时候，与狼共舞。 哦呦。 当年7项大奖，凯文·科斯纳自编自导自演，那是奥斯卡的黄金年代，啊，当年这个片子跟《与狼共舞》完全就都可以看成是一种互相，就是那个对应的关系。年代变了，隔了这么多年，然后呢重新回来，而且他的这个故事跟《与狼共舞》都相当的接。《与狼共舞》最后那个上尉是一个人跟着印第安走了嘛？ 对。 这个片子一开始是这个一个白人在印第安里生活很多年，后来他的老婆孩子印第安的老婆什么都被杀了，他又回到白人世界。 但是你看，我看这个片子啊， 对， 情节我都忘了。 你们怎么都看了？你说《与狼共舞》 不是这个《荒野猎人》？ 荒野猎人 这都 我在香港看的。我就是说，你看情节我都忘了，但是我记得他给我的这种感觉，这种蛮荒大地啊，就那种长镜头，我的天哪，就是哎，他给我那样的一个。人与自然的那种感觉特别深， 对 啊，就是你看，所以你就看出有些导演他不光是讲故事，就他本身啊，他整个的这个成像，他就给你那样一种啊，天地蛮荒啊，残酷那种感觉。 你说这个，我因为电影没看，这电影咱们上映了吗？在等， 快了， 快了， 快了。 那上映的时候看看，我看过这些片花哈，我什么感受啊？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感受，就是我们电影看不见这些东西。 嗯， 你想想是不是？我们电影都是那个，都是鸡零狗碎的事儿。对，你刚才不是问我这美人鱼看了没看？我说我心里就想说，你不交代我任务，我都不会去看电影。你比如你要跟我说咱谈美人鱼吧，我就被迫去看一下。我现在主动看电影的意愿特别低，但是你看说这个《荒野猎人》，我就想主动去看，就是你上映的时候我就会去看， 对 吧？就是没有意愿。 我不知道，我说这刘教授就是可能我这个心理很变态啊，很跟中国跟人民群众啊，这是不是咱这缺少学习了？我觉得我有一个，我是不是得了忧郁症啊？就是说现在中国都是喜剧，可是老实说，我不爱看喜剧。我跟你讲 什么？什么呢？ 对。我喜欢看的电影，能让我进电影院看的电影，我跟你说，就是你一个说的《与狼共舞》，《阿甘正传》，或者是哪怕是《 勇敢的心》 勇敢的心，或者是《阿凡达》，哎，或者是《变形金刚》，就哎，这个我觉得我有动机，或者我愿意去电影院观赏。至于说咱们，你比如说喜剧片啊，在世界影坛当中，它其实是个小的片种，就我过去的认识来说，它是个小的片种。那么。但是咱们现在呢，成了一个最牛的，而且 这 所有的资金就是要搞这个喜剧片。我跟你讲，我这种心理，美人鱼，哎，我真的是为了做节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还没看那么好那么高票房。可是那天我去香港那个电影院， 我当时想，我看了几个海报，我有几个选择，你知道吗？而且一个《荒野猎人》，我想我今天晚上要去呢，我会主动让我离开家去看这个。嗯。二个呢是这个那个谁，八恶人。 嗯啊， 八恶人是谁 的？ 塔伦天奴。 昆汀 塔伦天奴的，我看了海报，我说这个八恶人是我第二天第二个会选择的。嗯。哎，第三个呢，甚至还会选择一个像那个你说那个剧，就是我看了一个，就是也是讲美国新闻调查的那么一个电影。 聚焦 啊， 今年的最佳影片。 对， 今年的最佳影片。 就是第四个，我就觉得我要不要看美人鱼呢？我还是别离开家了。我要不是干这个工作，我就觉得我甚至在互联网上看看吧，将来就在互联网上看看就行了。你说这是一种什么心态？ 我觉得因为你太快乐了，因为你平常心里没什么烦心事儿，所以你肯定不爱看喜剧。就大家进电影院看都是自个儿缺的东西。 他说有道理。 电影是做梦的。 就是我就说有一句话叫王道，现在就是说中国人民白天上班那么辛苦，对吧？ 嗯。 晚上回家了，你还不让他这个乐一乐？ 对啊。 好像外国人民白天上班都在度假似的，晚上需要看点沉重的。 但实际上，你说的现在就这类的喜剧，我觉得都不大算喜剧，算一种喜闹剧，就是都属于这种非常闹。我认为好的电影中的喜剧因素是需要存在的。 哎，就是大片当中，你看 喜剧因素 那种喜剧， 有的时候一句话就会心的一笑，这种感受是最好的。如果从头闹到尾，我有些片子我当然不太好意思在这上面说，那我是耐着性子往下看，然后呢看到最后还是没看完呢，我先谴责自己，就是说我为什么谴责自己，就我前面时间也浪费了，我没看完呢，对不对？ 看也不是，不看也不是， 对不对？就弄得很痛苦，你知道吗？ 这叫进亦忧退亦忧啊。进退失据，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还有一件事儿挺有意思，就说美国现在，你看它其中有一个梗啊，就讲这个特朗普了，说特效要是弄得好啊，这人又可以演怪兽，又可以演特朗普。你可以看看这特朗普，有人给他做的这个图，哎，真家伙，你这就 还是挺有力量的。 对，我想给你呈现一个资料，就说这个人，就是咱们就刚才咱们仨就在聊今天这个时代啊，就是说，哎，这是个笑话，大家都没正形，聊着聊着，可是民主就跟那个互联网一样，他一人一票啊，就说，哎，这啥子，或者是这什么，嘿，投他一票，这个挺逗的，投他一票，没正形，最后俨然真有可能问鼎总统，对吧？所以我就说，现在美国新闻界啊，开始反思一件事儿，我给你看个图啊，这个图啊，就是特朗普从一开始选举啊，他的这个民意支持度的这个上升的趋势，这块英文文字啊，大家不用看懂，我跟你讲，每一段文字讲的就是特朗普抛出的一个言论 啊， 这言论足以啊把他打下地狱的。可是你看，在抛了这个言论之后，他的支持率的变化，我跟你讲啊，你就是说从低到高，第一次他说的是墨西哥移民是强奸犯啊，第二次他说这个麦凯恩是冒牌战斗英雄，第三次是公开党内对手的手机号码，第四次是形容某一位电视台的女主持人采访就像身体某个部位冒血流血了，然后第五个就是发表言论，就是说驱逐非法移民，第六个是嘲笑党内对手一位女嘉宾的长相，第七个是质疑说就是有人说这个奥巴马是穆斯林外国佬，第八是把这个本党的一个对手比作无可救药的娈童犯，第九是呼吁监视清真寺，然后第十是支持水刑虐囚，第十一是戏仿残疾记者，模仿人残疾人，第十二是呼吁全面禁止穆斯林入境，第十三是用下流语言啊骂那个希拉里。但是你看，每一次他抛出这个言论呢，他的支持率一直就在上升。 他的团队非常好，然后呢，他绝不是一个傻子，他破了美国这几年几乎所有的就是这个政治正确的这个东西，因为美国现在掉到一坑里了。你看今年奥斯卡获奖的，今年奥斯卡提名的所有的影片，其实都在讲这个问题，就是美国掉到政治正确的坑里了，什么话都不能讲了。就是比如说我特别随意的说了一句什么话，哎，我这个用词没注意，或者我什么东西没注意，哎，有一帮人就抗议了，哎，完了，这话，对不起，我说错了。然后呢，哎，我这个在道歉的过程中，我不好意思，我又得罪了谁，就又被干掉了。 所以美国人已经非常厌倦这个东西了，很绝望了。 所以来一痛快的，咱就破罐破摔了，就是。 对，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不是这个，是自媒体的发达。自媒体每天在锻炼人，就是你每天你拿着这个手机，每个人都是这样，微信来回来去的发，你喜欢的就发给你喜欢的朋友。那么整个社会这个群，包括美国一样，它是被训练过了。那么这微信中呢，很多是个性的表达，微信是最个性的一个表达。过去我们看到的媒体都是共性的表达，所以这个个性的表达呢最吸引人，导致呢就是像特朗普这种人的出现，就是满口都是个性的话，跟过去的那种中规中矩的选举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大家觉得这人有个性，政治的未来对他们其实并不重要，他们认为这个永远他们都是这样，谁上台他该怎么着怎么着。 所以现在这马爷的观点就感觉是。